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1月16号星期五嘅晚上，喺我身边咧有糖水同埋阿 Sam。 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喂，咁咧，喂，琴晚咧比利时又发生恐袭，但系咧呢、这个恐袭就恐唔成，有一个计划啦，谂住去怼啲差佬嘅，喺条街度怼啲差佬嘅。咁点知咧，即系啲差佬就先发制人啦，就有15个。即系伊斯兰嘅激进分子咧，就即系拉咗啦。咁跟住咧喺另一个地方咧，亦都有2个疑似恐怖袭击者咧系被枪杀嘅。咁即系比利时就发生件事啦。香港可能唔系好知呢件事，咁但系咧喺呢个嘅欧洲咧都一件大事嚟嘅。 系啦，比利时其实就喺法国隔篱啦。如果你由布鲁塞尔去巴黎系2个钟嘅。所以欧洲而家就吓烽烟四起啊， 系啦，即系其实由法国嗰、那个呢、这个嘅点话查理州报呢单咁嘅恐袭事件开始之后咧，呢啲嘢一路都冇停过喎， 冇停过。咁跟住仲掀起好多关于多元文化上面讨论啦，包括香港啦，欧洲，我谂全世界而家都喺度讨论紧呢件事。咁我哋澳洲基本上，我哋自称为一个多元文化嘅国家咧，可以话系呢种咁嘅讨论入边嘅一个风眼咯。 点解咁讲咧？ 佢梗系啦，其实呢样嘢系基本上冇停过噶嘛。咁同埋澳洲系比较先引入以多元文化作为一个国策嘅一个国家嚟噶嘛。讲翻你讲起法国咧，其实我自己觉得你真系。或者每个国家佢有自己嘅唔同嘅背景，其实我都同一个越南裔嘅，但系由法国嚟嘅朋友咧，以前咧倾过偈，佢同埋佢先生嚟移民嚟澳洲咧，咁佢哋就好中意澳洲。根据佢所讲咧，就话佢比较两个国家嘅移民咧，佢哋就觉得法国嘅移民好多时系前法国殖民地由殖民地移居去法国嘅。咁佢哋態度似乎就當然呢個只係佢嘅觀點啦，就係話覺得有少少好似土債咁啊，佢覺得嗰度啲移民去到法國係，即係好似覺得，即係因為呢個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法國人帝國主義犯嘅罪孽啦，咁樣從呢方面去睇啦。 即係次處都好包容嘅，因為係咪咁嘅意思啊？因為佢哋之前 係啊，即係話你欠咗我嘛。 之前欠得你哋，欠得其他種族嘅人太多啊，或者係之前太過分啦，所以而家就做好多嘢補償翻咁啊，係咪咁嘅意思啊？ 即係威嬌就係意思。 威嬌係啊，係啊，但係佢哋做澳洲嘅移民咧，就係大家都係嚟呢度咧，就想過一啲尋找一個更加好過一啲更加好嘅生活咯。即系呢个就系佢哋两公婆嘅睇法咯。 咁佢觉得澳洲系咪咁样？ 即系佢觉得澳洲嘅移民就系大家由世界各地嚟，就系大家都系嚟呢度就系寻找一个更加好嘅生活嘅啫。所以呢度就好好多咁样咯。佢哋觉得佢哋中意，即系尤其是佢先生咧就特别中意，就好中意澳洲，就唔想翻法国。咁不过其实你睇翻巴黎咧，即系其实我就唔熟啦，对法国文化或者对欧陆嘅文化。咁但系如果你去翻巴黎，其实都系几唔同嘅。如果 compare 其他城市，譬如你巴黎可能系全世界最靓嘅一个城，最华丽、最靓嘅一个城市嚟，系当之无愧嘅。 古都嘛，人哋冇受过破坏啊。 但系问题系嗰个旧嘅巴黎啫，但大部分人唔系，有好多人唔系住喺嗰度，系出到去出边嗰啲近郊嗰啲区域，即系我哋所谓 suburb 嗰度住咧，系完全第二个世界嚟嘅。嗰度全部系一栋栋嗰啲好高嘅公屋啊。或者是公共房屋啊，咁完全系同市中心巴黎好大对比嘅。咁你譬如你去到相比起悉尼咁样，你唔会有咁大嘅落差。就算你去 Parramatta 或者你 compare to 比较中心嘅 Sydney， 你最多系即系其实啲屋都系差唔多啊。不过你嗰度地价平啲啊，你嗰度远少少啊，咁样啫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好难去。 将两个国唔同嘅国家去，即系如果你又了解唔够深咧，好难话将人哋嗰个情况咧系好了解，跟住话哦佢哋咁样咁样咯，跟住我话我哋呢度要点点点啊咁样，其实系比较困难嘅，我觉得。 唔系两个国家嘅国情都唔一样啊，澳洲系一个移民国家嚟噶嘛，澳洲不嬲都系一个。系啊，有立国之初同美国系好相似嘅呢方面。立国之初已经系移民国家嚟。 即系其实你，譬如睇翻唔同嘅国家，你譬如日本咁样，好明显系佢哋系千年一系噶嘛，呢个日王。个日王系、 万世系。 系万世一系，日王系同埋大和民族系神道教嗰个天神嘅子孙嚟噶嘛，所以基本上佢哋唔收移民嘅。佢哋咪淨係，除非你嫁咗一個又嫁咗去日本，或者係娶咗日本婆，咁你先至可以，你先至可以移民去日本嘅嘛。 所以你唔會見到日本有多，即係會提倡多元文化一樣嘢，因為依樣根本冇可能發生。 其實香港唔係多元文化嘅，香港係多元社會啫。香港好似從來冇講過話佢自己多元文化嘅。大家有冇留意到？ 其实香港唔系多元文化，从来都系全部中国人嚟啫嘛，全部都系华人嚟嘅。 佢系崇英文化加中国文化咯，冇多元文化呢样嘢嘅。你见啲黑人同埋啲南亚裔人俾人歧视到飞起嘅，不嬲都系。英文都系叫做 pluralism 啊嘛，就唔系 multiculturalism 嚟嘅。佢系多元社会，就并非多元文化社会。即系澳洲相对地系。即係叫做 compare 其他國家咧，係比較即係個多元文化係做得比較好嘅，我覺得呢方面係。咁其實美國同英國我都做得唔錯，只不過即係你一啲移民國家係比較容易啲接受呢啲嘢嘛，大家都移民過嚟嘅啫嘛，不過即係你中意點樣過你生活，你咪行翻你嗰套咯，佢冇乜所謂噶。 喂，講真，其中我覺得一個最大原因係因為地夠大，你啲地夠大咧，你啲人分布得散咧，依樣嘢係容易啲嘅。你香港咁密集嘅時候，即係日本都係一個密集人口密集嘅國家嚟噶，咁所以相對地咁咪。难咯，唔容易咯。 喂，肯定系呢、這个觉得，因为有时真系你喺 Sydney 咧，你去到唔同嘅区咧，或者你如果你唔出个区咧，你系嗰、那个感觉好唔同噶。我嗰日去，我前嗰几日去咗Manly Beach， 咁我好耐冇去嗰度。我去嗰间超级市场买嘢咧，咁嗰个西人咧，那个职员咧同我讲国语，即系佢当我系游客啊，或者诸如此类啦，咁样国语啊，即系叫国语啊，广东话咁样啦，咁样。即系 Chechny 啊，潮子女嗰啲一句起两句字嗰啲咧， 都好型嘅。佢哋觉得，佢哋嗰啲觉得好型啊嘛，啲鬼佬嗰啲。 唔系，但系问题，如果我喺Chesswood 呢度，肯定冇人会同我咁样做，肯定冇人会对我咁做。咁其实，譬如如果你真系，譬如你 Sydney 谂翻，如果你真系喺某啲英国人区啊，或者你喺中国人区啊，你真系可以完全个感受系好唔同嘅，即系大家可以冇乜冲突啊，或者大家睇到嘅澳洲都好唔同，地大都。 呢个系几个 point 嚟嘅，其实即系其实我成日都觉得澳洲 so call 嘅 multiculturalism 只不过系咩咧？只不过系个地够大，佢唔 Q 你啫嘛。讲到尾咪就唔 Q 你，有咩个 multiculturalism 啫？系咪都我 系啊，冇证。 你真正去到 multiculturalism 系去到好似之前大家讲嘅就系话你去到 colour blind 嗰个位就得啦。但系其实喂。好老实讲，我而家我自己嘅感受啊，我谂即系我喺坎培拉首都啦，叫系咪先？应该叫做比较，即系坎培拉其实不嬲都系一个比较叫做行得比较前嘅城市啦、啊。好多好多嘢都系呢度，即系比较即系行得前啲嘅。譬如话你话同性婚姻，或者你系交代税呢啲咁嘅比较前行得前少少嘅一啲系 progressive 一啲嘅 concept 咧，都系呢边会比较容易啲推行嘅。咁我自己咁樣睇啦，但即係你話譬如 multiculturalism 政府話推咗咁耐啦，我都會 feel 到有啲鬼佬係或者有啲鬼妹係佢會覺得即係見到你唔同顏色嘅咁佢咪唔理你咯，唔乜嘢，唔會即係半一半咯，我諗有一半、或者六四啦，有六成人都會覺得。即系你咪又你咪喺度咯，我唔理你啫嘛，当睇唔到啫嘛，我又唔会搞你嘅咁样咯。咁可能有其剩翻个三四人就会当你普通人咁样咯。咁当然你工作上喺工作岗位上就大家都一定执得好正啦。咁但系我讲紧喺个 social 层面上咯。我意思即系话， 你真正嘅 multiculturalism 係應該係真係 colorblind， 你唔理你邊度嚟，同埋大家喂講真，好老實講，我問自己，大家問心嗰句，你第一眼你見到嗰條友係白人、黑人、黃種人或者中東人，你都會我自己有陣時覺得我都會第一刻我會有一個 stereotyping 即嘅印象出到嚟嘅。 我成日都覺得我哋會提出 multiculturalism 嘅時候就係咩咧？就是、有事發生嘅時候啦。即系当有歧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推出嚟，喂 ，multiculturalism， 我哋唔应该有即系种族歧视啊、颜色歧视啊呢啲咁嘅嘢。即系平时咧，即系好嚟好去嘅时候咧，系唔会讲 multiculturalism 嘅。 唔会讲唔理你噶，唔 Q 理你啫嘛。佢个 multiculturalism 咪唔 Q 理你。 即系总之你唔好搞到我，你嘅 系啦，冇错， 我咁就相安无事咯。 multiculturalism 本身个意思就系咁啊嘛，就系话。即系各有各可以我哋做自己，我哋自己做唔同嘅 cultural heritage 可以做保留翻自己嘅 tradition 啊，做自己唔同嘅嘢嘛。呢、這个就系佢本身嘅意思就系咁样嘛。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今晚系即系可以探讨下呢样嘢，就系即系澳洲到底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咁样咯、啊。咁我嗰日咧睇到系Q&A 嘅。有一个听众问一个问题咧，系我心目中问嘅问题。咁佢话澳洲系咪一个种族 racism 嘅国家咧？你比较翻美国，黑人只系美国嘅 minority， 只系10%、20%度。但系咧，你喺美国咧，佢选咗黑人总统啦。你睇美国嘅电视节目咧，由朝到晚你都见到唔同种族嘅人，即系譬如你亚洲人都唔少啊。当然系女性会多啲啦，即系你 up 都 up 得出几个谂。即係如果你有睇美劇嘅話，譬如 Lucy Liu 啊、Grey's Anatomy 嗰個 Doctor Yang 啊，即係我隨口都 up 得出一兩個啊，起碼。 唔係咁，要睇下你究竟講緊喺邊個 state、邊個 suburb 同埋邊一個先邊個即係 social strata 咯，你邊個社會階層咯，你明白？即係好難，我成日覺得好難咁一概而論咯。你個國家係唔係咁樣咁好難咁樣講嘅喎？ 我都認同阿 Sam 咁講，我覺得好 depends on 你住喺邊度嘅啫。即係譬如話你嘅工作範圍，譬如你喺我哋即係做公務員啦。公務員就最提倡即係 multiculturalism 嘅，即係點講？ 你哋要 political correct 嘛？ 係啊，因為最緊要一開始就係 political correctness 啦。即係我自己做開 IT 嘅，冇嘅喎。你 IT 最多係咩人咧？最多咪亞洲人咯， 印度人咯， 係咪？咁你成 我一生人就係同印度嘅男性共處度過。 咁乸大鑊唔係嘛？ 你悲哀啊！我依家心系 嗱，即系譬如话， 我哋个个都有少少种族歧视 系。即系譬如话，我开 team meeting 嘅话，咁喺间房里边，譬如有十个人开会嘅话，喂，有八个系一系就黑人，一系就系黄种人，跟住剩翻嗰两个先至系西人，嗰啲 head 全部都系印度人嚟嘅咁样。咁冇嘅，咁你一定系 model 公务员，公务员都系咁啊，公务员 都 系 咁。 我自己的經驗呢，就是我因為我做那個範疇呢，那些法律政策那些東西呢，即是一是做 policy， 一是做那些 政策研究組， 又不是研究，即是做政策和那些法律政策的東西，修例那些東西啦，那是很 white 的，很白的，就是你很少見到中國人的，那是間不中見到一兩個咯。但其實做耐了，人家又不會覺得你特別不同的，其實你做耐了，大家做開嘢有了少少感情就好一點。我又唔觉得话有特别歧视。 喂，系喎，好奇怪，即系做耐咗，佢哋就唔觉得噶啦。呢、這个肤色嘅偏见咧，当你佢认识咗你，佢就会系用另一个眼光睇你噶嘛。我试过我有朋友咧，佢系中国人嚟噶嘛，咁跟住佢哋有个同事咧就系白种嘅阿婆婆嚟嘅，咁咧咁我朋友咧就去搵屋啊，搵屋咁啊就即系你知道去唔同嘅区啦，咁嗰、那个。白种婆婆咧就同我呢位中国嘅朋友咧，佢讲：喂，你千祈唔好去 Chatswood 啊，嗰度好多中国人噶，咁样、啊。 真系噶、哦，嗱，你问我嘅话，我都会讲翻同一个反应噶、哦，即系有时问去边度食饭，我话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唔想去 Chatswood 啦，唔想去 Eastwood 啦，好鬼多中国人，可唔可以去啲西嘅地方？我成日话。 我想感受翻自己系去紧喺外国生活紧，我唔系去咗，我唔系香港啊，我唔系喺即系大陆啊咁样咯。 唔系，我首先想讲就话咩咧，即系你做耐咗咧，又冇乜嘢嘅，但系同埋咧，好得意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你会发觉到，我自己的经验咧就系咩咧？如果你发觉咧，你同呢条鬼佬啦，或者鬼婆咧，好特别 friend 咁样啦，咁咧就通常咧就好得意嘅。一唔系咧就佢成长嘅时候咧，佢系同佢 Asian 一齐长大嘅。 嗯。 又或者可能我试过咧，我的经验咧就系、是、可能就唔系成日都系嘅，但系譬如可能你会发觉咦，同呢个同事特别倾得埋嘅，咁咧个可能性咧就系佢就同个 Asian 一齐长大嘅。又或者佢本身 一齐长大意思系咩？即系譬如同学有啲 系同学，即系譬如我而家个 supervisor 咧，佢好似同我好乸 friend 两兄弟咁，跟住我就奇怪，点解呢条鬼佬咁热情嘅，即系咁 friend 嘅同我咁啊？咁佢本身系智利人嚟，佢 background 系智利人嚟嘅，咁但系佢喺呢度长大嘅，咁但系原来佢跟住之后同我讲翻就系、是，佢原来佢成长佢即系细个长大嘅时候，佢同个香港人一齐长大嘅，咁跟住佢话我个香港人读完书翻咗去城大教书添，仲话咁变咗咧，即系我发觉咧，同如果有呢啲咁嘅 background 嘅人咧，佢就会觉得点讲，即系会同你咧系会 friendly 一啲嘅，觉得我冇乜你都系即系会容易啲做到朋友嘅。咁咧，你相反地咧，如果嗰啲喺啲 farm 度長大嗰啲啊，即係成世人都未曾見過，唔係白色嘅人嗰啲咧，咁佢又唔會話對你有咩敵意，只不過佢見到你啦，嗨，咁跟住當睇唔到咁行去咯。 嗯， 好多都係咁樣噶。 咁肯定係噶啦，呢、這個，所以我就話 Sydney 會好唔同咯、啊，即係如果你 Sydney 啲人話 Sydney 係 an Australian 噶嘛。even Canberra 啲人都系咁讲噶 ，Sydney 系 un-Australian， 你唔可以用 Sydney 个标准去 apply 成个澳洲嗰度。 啊，你边个 state 边个 state 你边个 suburb， 你一同一个 state 你唔同 suburb 都唔 Q 同啦。 喂，咁讲真，其实你而家讲咩 colour blind 或者你而家讲 Muslim， 而家就讲 Muslim 啦。咁其实你翻去80、90年代咪讲亚洲人咯，即系譬如嗰阵时，而家 Pauline Hanson 弹翻出嚟反 Islam。九十年代弹出嚟嗰时，咪其实系反亚洲移民噶嘛，中国人啊，或者系日本人啊嗰啲。咁其实你再褪前少少啊，我听我阿婆讲，佢系意大利人，咁佢都俾人恰，就俾咪俾英国人，即系英国种嗰阵， 系 佢话恰佢就话，两面包唔同喎，英国人带嗰啲，譬如啲读书啲细路咧，英国人带嗰啲方包噶嘛。嗰啲个阿意大利婆婆咧就带嗰啲 Vienna bread， 即系好食啲嗰啲咧。咁但系佢就一样白人一样系咁样有互相嘅 比较咯。 比较啊歧视啊或者系咁。咁如果你再推前啲 even 你英国你就再分翻又你 Protestant 唔啱嗰啲 Catholic 系啊，其实好啊，有字咪咁分落去咯。 系咯，咁 唔系，其实系你长大嘅时候，究竟你接触到啲咩人嘅嘢？其实好 Q 简单，即系因为我自己咧，因为我其实都比较大个先至过嚟呢边啦，我18岁先过嚟呢边嘅。咁我其实咧，我自己反省翻，我发觉咧，其实我喺香港嘅时候咧，你敢唔敢见到啲鬼佬啦？其实你都唔理啲鬼佬噶。你唔会主动去走同个鬼佬做朋友，或者我了解一下究竟你嗰边嘅文化点样，你唔会做呢啲嘢。你只不过我鬼佬，我行开啲先咁样咯。而家你咁变咗，而家所以有阵时啲鬼佬见到我，或者鬼妹见到我，咁啊话系 hello， 跟住就行咗去。咁我可以理解嘅，其实 唔系你可以理解，因为点讲？ 你成长嘅时候你都冇见过呢啲嘢，你明？你冇嗰个 exposure 啊嘛，你根本都见唔到。即系你，譬如你话上一代嗰啲咩意大利人、英国人，大家互相歧视，挑佢下一代一齐长大嘅时候，又唔觉就冇咗呢样嘢。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问题就系、是，当你下一代长大啦，但系呢个问题都改善唔到嘅时候咧，就会有问题啦。咁同埋或者系有啲移民嚟咗好耐啦，譬如10年、20年，咁点解我交咗咁捻多税，我都冇一个绝对嘅平等？咁样。呢、这个问题都会，即系呢种嘅问题都会出现咯。 唔系、那个问题、那个重点系呢个世界系冇绝对平等噶嘛？屌，系咪先？你边个绝对平等嘅啫？你贫富系咪先？ 系即系唔系绝对啦，或者系相对比即系收窄啦，你嗰个差异系收窄啦，即系 都 OK 嘅。就澳洲，我觉得整体嚟讲 OK 嘅，我觉得 够大啊嘛。学你哋话斋 都唔系嗱，你嗱，我觉得嗱， 够资源分啊。 你嗱，你同其他你睇下你同边个地方比啦。咁但系我觉得你譬如同香港比，你澳洲歧视嘅情况一定好过香港好多，即系先冇咁严重啊，一定冇咁严重。你喺澳洲你搵份工，你可能英文唔系咁好，或者你系有色人种嘅话，你都应该会搵到嘅，有机会。你喺香港你试下，你系南亚裔或者你系黑鬼啊。我真系见人，我真系见到歧视到飞起嘅大佬。 如果同其他国家比，澳洲嘅情况肯定系比较好嘅， 吓、啊、好好多啦。 咁我之前咧即系都睇过啊，譬如话其实 multiculturalism 喺边度嚟咧？咁根据呢个维基百科所讲咧，第一个系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个国策嘅咧，就系加拿大。但系其实美国都系一个好多种族同埋有。包容咗好多文化嘅国家啦，咁但系传统上嚟讲咧，佢哋就被形容为一个大熔炉啊，即系 melting pot。 点解要叫大熔炉咧？ 系点解要叫大熔炉咧？咁就系、是、就是、因为其实你去到美国，你真系发觉佢真系一个大熔炉嚟嘅，佢真系乜春嘢都有。咁但系你话佢系咪好似日本德国咁，佢行一套国策咧，就系、是、assimilation， 即系话。你去到嗰个国家，你要变成嗰个国家嘅人。咁你去美国好明显唔系嘅。咁佢你譬如纽约一样有唐人街，一样有小意大利，咁一样系分翻开，即系每一个有唔同嘅区域噶嘛。咁点解佢系一个大熔炉咧？咁其实我觉得追本溯源咧，就系、是、因为佢嗰个国本咧系一个佢一个好清楚嘅立国精神，就系佢好强调自己一个系一个 individual 好强调 individual freedom 啊，咁你咪融到咯。咁你嗰、那个独立精神好清楚噶嘛，就系话每个人都有咩生而咩 pursue happiness 啊，咩嗰啲咁嘅权利，即系呢个系好清楚嘅嘢。咁咪融咁，但系点解去到加拿大，点解佢哋会推出一套 multiculturalism 咧？点解佢哋唔净系学美国咁，即系我哋高举呢个个人嘅权利啊，追求生命自由、快乐嘅权利啊咁啊。 喂，唔系，但系事实上系咪好似加拿大系成功过 美国 啦？ 某程度上都系嘅。如果去加拿大咧，你而家睇到系好多少数族裔参政，即系我咁啱去嗰阵时咧，佢就系选举，周围都系咩印度人啊、中国人啊，即系 边度啊？你讲加拿大？ 加拿大啊？ 只不过我觉得我可能系。调转咗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其实唔系加拿大因为需要呢样嘢而将佢变定为国策，而我觉得加拿大大部分人都比较接受呢样嘢，所以佢容易变成国策咯。美国咧，我觉得如果你睇翻佢历史嘅话咧，我觉得调翻转嘅，佢因为佢屌佢。几时系文多元文化，即系佢不嬲都系大美国主义噶嘛，系咪先？去到杀红番、杀人控番啊、黑奴，系咪先？只不过一步一步平权咁，慢慢相对地个社会公平咗啫嘛。即系你加拿大同埋澳洲呢啲比较新兴嘅国家咧，就其实就相对地系会容易产生到 multiculturalism 呢样嘢，而亦都相对地容易变成国策咯，因为大家都系移民过嚟噶嘛，冇好似话美国咁样有。一段歷史係話我哋有個黑奴，我哋殺個紅番，冇相對冇。你好似澳洲咁，澳洲其實習慣咗係唔理其他人嘅。你即係你哋嗰個土著咧，澳洲嘅土著咧，其實係好有超過有一個好長嘅時間，差唔多成百年係冇理過佢哋噶嘛，係直情係真係冇理過佢，而且係直情知道佢哋當佢哋係好似動物咁樣去處置噶嘛。系佢哋自生自灭，佢哋有自己法律。即系如果两个土著自己打交，吉死咗对方，跟住系白人系唔理噶嘛，系唔理噶嘛。咁系去到，甚至乎嗰阵时系政府有出过咨询文件，就系话，话我哋咧预计咧，因为咧啲Aboriginal 系成日都迂走嘅，咁佢哋应该咧就再过多30年咧就会死晒噶啦，咁样。有啲咁嘅 report 出嚟噶嘛，咁所以佢就習慣咗咧係唔理你哋嘅，咁所以我即係一個咁嘅 國家啦，國民性格嚟噶嘛， 係啦，冇錯啦，係比較 hea 啲嘅，係比較 hea 啲嘅，咁啊容易啲有依樣嘢啦 ，multiculturalism 依樣嘢咯，嚇，咁我自己覺得，同埋咧，我覺得呢個所謂嘅多元文化主義同埋呢個歧視問題，其實好多時都係對一種 stereotyping 嚟嘅，其實好多時都係，即係你覺得依個種族嘅人係點樣啫嘛？即係點解可能你會覺得大部分人啦，包括我自己， 我又唔覺得喎、啊。 点解咧？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即系譬如种族歧视嗰啲人咧，唔系所谓 stereotype， 其实佢根本好多时佢连嗰个种族系咩佢都唔知嘅。佢成长环境又系咁细，咁佢又唔去旅行，咁佢又唔接触好多知识，咁佢咪觉得成日觉得好似自己系文明啊，人哋系落后啊咁样。 我意思即系话，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白种男性。一个比较年长啲嘅白种男性系会比一个黑人或者一个有色人种可信啲嘅第一眼嘅感觉，即系好多时候啲人觉得白人系比较好话唔好听，即系放个屁都香啲嘅。 嗯， 即系好多时候会点解我哋会有呢啲咁嘅 stereotyping 咧？就系、是所以我哋会比较 prefer 白种人，就因为其实可能我美国啊、英国啊或者比较有钱嘅人都大部分系白种人，或者比较有学识嘅人啊、文化水平比较高啊、科技水平比较高嘅人咧，大部分都系白种人。我哋会有咁样嘅 association， 所以形成咗一种叫做正面歧视咁嘅东西咯。咁点解我哋觉得黑人系比较差啲啊？即系可能大部分人会有呢种咁嘅 stereotyping， 就因为觉得非洲系比较穷嘅。佢是穷人嚟嘅，即系其实系我觉得好大程度所谓嘅歧视，其实系源自呢啲嘢咯。 我冇噶， 哇！你觉得咁样，我唔觉得咁讲， 我冇噶， 我都会成日不断反省，我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嘢咯？ 哦，唔系 stereotype 有 嗱 ，stereotyping 系啦，譬如唐水头先话你阿母啦，咁我问你个问题啦，譬如啦，我喺譬如我喺 Chesswood 嘅一个商场嘅一个厕所。唔喺个厕所，唔喺个马桶里边，喺马桶出边见到嚿 cat， 你第一个反应就系你估呢个系咩做嘅？ 唔系，我想讲 stereotyping 一定有，但系你话譬如stereotype 嘅有啦，咁但系譬如嗰个 cat 系咩人做嘅，大家都即系大家第一个谂起系咩人做，咁但系问题你其他种族都会有佢哋嘅嘢噶嘛？即系譬如我话俾你听，有个男仔喺酒吧一拳打死咗佢个 friend， 你会觉得嗰个人咩种族啊？ 白人都肯定唔使谂啊！ 咪咯， 系哦， 你梗系会咁谂啊？ 咁呢啲咪 stereotype 咯？ 呢啲咪系呢？所以话 stereotype 一定有。 所以我咪就系话你第一个 concept， 即系你话你，我唔知道，即系我其实我自己反省过咧，我系某程度咧系有嘅。所以我好多时候，但系我哋因为即系好多时候要自己好 cautiously 咁去压制人，即系你唔好系因为佢系咩颜色，你对佢有咩偏见，你其实要不断提醒自己呢样嘢咯。啊，即系譬如啦，我哋话斋，喂，你话我酒吧有人一锤打死另一个人，咁可能第一个感觉大家觉得我呢个应该九成系白人嚟嘅，但系你第二个谂法，你先要同自己讲话，喂，听清楚先，睇睇啲证据究竟系点样先，你。唔好 jump to conclusion 咁样咯，咁但系呢个我觉得同我成长有关系啦。咁因为我成长嘅时候，我见亲嘅都系香港人啊嘛，冇见过其他人啊嘛。咁到我长大咗之后，我先发觉原来世界咁大嘅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已经迟啦。咁已经我其实已经好多时候都会系有呢个 stereotyping 嘅出现啦。我觉得好多时候都系其实系同你嘅成长有关系。究竟你成长嘅时候你接触到啲咩人？如果你成长嘅时候，你系乜差人都接触嘅，有即系七彩嘅系咪先？红黑黄白乜都有嘅。咁你长大咗，你好难系一个 racist 嚟嘅，根本就冇可能系一个 racist。 我自己有啲同事，佢系纯种嘅澳洲人啦咁样，佢自己就住 Burwood 嘅，佢选择自己住 Burwood， 因为佢实在太中意食中国嘢啦，太中意食香港嘢啦咁样，所以佢系。佢同我讲，佢系 in love with 呢啲咁嘅即系中式嘅食物啊、文化咁样，咁所以佢系好 get along with 即系一班 Asian 啊成咁样嘅。但系调翻转嘅就有一个系我一个系喺西澳过嚟嘅，喺西澳过嚟做 IT 嘅。哇！佢系完全唔明，即系佢唔会去唐人街食饭。佢觉得即系唐人街食饭系一件极之污糟嘅事嚟嘅。佢会系佢平时会系去三文治铺食，即 系 好 elegant 食三文治，跟住饮杯有气嘅矿泉水咁样。咁佢就有一餐咁样。所以你系我好同意阿 Sam 讲，就系话你好睇你嘅成长背景系点样 嘅。哦，基本上，所以其实嗰个 multi 所谓嘅多元文化。政策咧，其實唔係可以十年廿年見到成果，我覺得你起碼要行兩個 generations 60年，係咯，差唔多，我覺得差唔多係要二三十年先至會開始見到有成果。同埋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呢樣嘢其實喺好多政府嘅政策層面都其實 私底下有讲呢样嘢，我听到啲同事讲讲唔水就咩咧？好多时候咧，你成长嘅时候咧，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白人咧系有钱噶嘛，本身系咪先？因为佢哋早嚟，又或者佢哋大部分 mainstream 啦，咁白人嘅细路咧就会住喺一个地区啦，咁啊翻即系翻一啲指定嘅学校啦。即係其實明明即係 so called 叫名校啦，即係白人就去一啲特定學校。咁你其他新移民或者有色人種咧，就會去其他學校嘅。 喂，而家唔係，而家調翻轉打俾啲亞洲人霸曬嘛？話嗰啲 select the school 大陸人㗎啦， 唔係，但係我個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就係咩咧？就係話嗰如果你要真正將嗰個多元文化政策行得好嘅話咧，你係應該由學校嗰、那個。种族比例度做起 喎。我想讲呢，即係暂时撇开日本啊、欧洲啊嗰啲唔讲住啊，我哋讲澳洲、加拿大、美国呢，澳洲真係相对差㗎呢方面。你嗱头先讲咗啦，加拿大你有好多你睇到好多少数族要参政啦。咁你美国真係好明显，你有黑人总统，你有好多喺 media 有好多唔同嘅肤色，你会见到黑人读就更加多添啦。 但我哋都有 Penny Wong。 喂，大佬真系，嗰、那个佢真系惨啊！嗰个人真系，哇，佢真系咩 taboo 都俾佢踩中晒。佢又系女人，佢又系亚洲人，佢又系 gay 嘅， 同性恋。 佢真系大镬，我真系觉得佢真系，我真系封佢做偶像。佢可以做嗰份工真系。 佢有机会做党魁，有机会做首相嘅，迟啲。 佢但系你都系得一个啫嘛。你好明显系政府同埋 media 呢两样国家机器最重要。嘅嘢咧，運行呢個國家係好 significantly underrepresent， 即係譬如我你而家睇夜晚睇電視真係㗎，你而家澳洲嘅招牌仲係 Home and Away 噶嘛，仲係一班白個白子嘅白仔白妹喺度沙灘嗰度跑嘛，但係你現實嗰、那個 Sydney 嗰生活經驗已經完全唔係咁樣 嘅。你見到唔係㗎，都有啲亞洲嘅 cafe 喺度沖咖啡㗎。 唔係同埋通常都係賊嚟㗎嘛。亞洲人喺呢個電視同埋電影入面。 十個都冇一個啦，我諗喺澳洲嘅電視裏面。 十個都冇一個，同埋你上次嗰陣時Cough Whitlam 啊死咗，跟住Kate Blanchett 咪出嚟講一段嘢嘅。咁佢唔知大家有冇聽啦，咁佢就舉咗一套佢做嘅戏就叫 Little Fish 啦，咁啲小众嘢我唔推介俾大家，咁但係嗰套戏佢都有啲颇大胆嘅演出嘅，咁其实佢就係讲佢係喺 Sydney West 一个吸毒嘅女仔囉，一个白种吸毒嘅女仔，咁佢身边都有好多男人啦，咁佢举出呢样嘢呢嚟歌颂呢个 Gough Whitlam，就係、是、如果唔係佢呢我哋就唔会有呢套戏啦，咁所以我屌你嗰套戏全部嗰啲嗰套戏全部越南人都系贼嚟嘅，几乎你即系咁你想点啊？你女王陛下就行尊降贵咁嚟拍咗呢套咁嘅小本制作，咁样有啲大胆嘅演出，咁好似唔系一个好合适嘅例子咯。咁同埋你讲翻，譬如讲加拿大咧，佢真系有一个需要去咁做嘅，因为大家唔好唔记得咧，加拿大咧佢本身就系两堆人嚟噶嘛。因为有人讲法文噶嘛，所以佢基本上系用咗呢样嘢嚟 identify 佢自己咁。 我自己见到啲加拿大嘅朋友啦，我觉得加拿大啲人系真系比较容易啲接受亚洲人啊，或者啲其他种族嘅人啊。其实即系相对地咧，澳洲人咧，我都系真系比较乡下佬啲嘅。其实澳洲嗰个多元文化政策、多元文化主义其实流流地，佢只不过系唔 Q 你理主义。佢只有摆到唔理你啫嘛，我觉得其实佢对之前嗰啲土著嘅方法，同而家对你啲亚洲人或者啲嗰啲有色人种，其实系一 Q 样咁 Q 你咯。 起码你加拿大你搣咗支米字旗先啦，喺个国旗嗰度。咁呢样都唔系好重要嘅， 咩 系唔系重点嚟嘅？但系都系一个重要嘅 symbol 咯，肯定系。 同埋会唔会系佢哋嗰边嗰个环社区已经植根咗好耐咧？即系好似我成个都系因为你可能其实见得多嘅问题啊嘛。即系你譬如美国你有 L A， 你加拿大你有 Vancouver， 系咪先？ 咁你變咗有個叫做 so called 嘅，有個華人城市咁樣，咁佢變咗就會見得多，咪習慣咗咯。我覺得係咁樣咯。 同埋你 second generation 同埋 third generation， 你開始即係步佢步起嘅時候，佢基本上 dominant by 呢一班人嘅時候，已經係 mix 埋一齊，已經唔會去再 define 係啦，唔會再 define 佢做。可能佢仲喺嗰度住，但係佢哋佢嘅 culture 已經係基本上係嘅 Canadian 咗啦嘛，因為佢已經 second generation third generation 洗曬版噶啦嘛。 白種嘅或者 so called mainstream 嘅 Canadian。我覺得佢哋相對地係會 compare 你澳洲嘅白種 mainstream 嘅人咧，係容易啲接受即係其他種族嘅人。 肯定係，因為佢本身華人嗰啲已經好多噶啦，因為個數目唔係咁 多啊。 係啊係係好多嘅，可能你譬如幾個入邊有一個咁樣。 唔係，梗有個，梗有個左跟 seven 三個入邊有一個咁樣。 咪咯。更加嗰做紧 seven 点见得多啊，冇嘢噶啦。 即系或者可以搵啲加拿大，迟啲搵啲加拿大朋友上嚟倾下啦。但系我觉得加拿大系有少少存在嘅危机感嘅，因为佢喺美国隔篱咧，成日啲人就点解要加拿大咧？加拿大我嚟做咩嘅咧？咁啊，呢个都系令佢哋系比较会去行出呢一步咯。即系佢哋系要多啲人嚟佢哋嘅国家，同埋佢哋系要做出一来，佢哋开始已经系有两班人啦。咁佢哋又要接收移民啦，佢哋系真系做到好 progressive 咯，喺呢方面，而系做出一个牌子啊，做到一个牌子出嚟啊，可以喺美国嘅隔离。咁但系如果你睇翻澳洲，其实佢系二次大战之后，佢觉得我哋要增加人口系一种，即系如果唔系我哋就会消俾人消灭噶啦，咁样所以佢先至系剔好多移民。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去到而家呢个地步，大家真系作为澳洲人可以即系要谂下，应该谂下，其实呢、這个喺呢方面系应该点样行咯？ 我觉得首先自己先啦，自己你喺你嘅生活里边，你自己系咪系真系喺活在喺个 multiculturalism 里边？即系其他人嘅文化可唔可以喺你嘅生活里边共存咧？呢样嘢系即系大体嘅话，我哋自己本身。即係香港過嚟嘅，我哋可唔可以融入喺人哋嘅文化當中？因為我哋自己你要睇翻呢樣嘢，就係我哋係本雖然係香港嚟，但係我哋而家個身份係澳洲國籍嘅人嚟啫嘛。即係我哋有一個其實十幾十年，我哋有一個澳洲人嘅 way 去生活噶嘛，已經唔係再係一個香港人嘅 way 去生活噶啦嘛。 我俾我個舅父睇我間房，咁佢話嚇你間個你個廳咁大嘅咁樣咯，咁我覺得已經我覺得已經係澳洲人嘅，我依個已經係澳洲人嘅 way 嘅生活嚟噶咯喎，即係我比較膚淺啲啊，你問我，我覺得大佬我而家住間房同我香港住緊呢個廳差唔多 size 嘅，咁我樓下有架。爛爛地嘅二手車，我中意去邊就去邊，係咪先？咁啊，即係翻一個禮拜翻五日工，翻朝九晚五，咁我覺得已經係好澳洲人嘅 way 嚟嘅喎，已經唔係香港人嘅生活，呢啲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嘅生活嚟 嘅喎。即係可能依個講緊生活嘅方式，但我都講翻調翻轉，即係生活態度啦。即係譬如，即係好話唔好聽咁樣，其實我哋口即係講開口埋口，哦，依個係鬼佬啊，依個成，其實都唔，其實依樣嘢我自己覺得亦都唔係 multiculturalism 裏邊會發生嘅事，靈魂事，即係我哋仲好似活喺緊一個香港人嘅 way 去睇，哦，依個黑鬼啊，依個係咩啊，依個成靈魂事啊，即係因為我哋本身已經係我哋澳洲人嘅時候，依個係澳洲佬，依個唔係澳洲佬咁樣，靈魂事啊。 都系嘅，但系即系点样？我觉得澳洲嗰个系流流地嘅，都某程度上， 即系我意思即系，如果即系当然流系呢个系政策流嘅一个问题啦。但系我哋自己本身喺呢度生活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又可以去将呢样嘢去成为我哋澳洲嘅一个强项？即系唔会成为系一个即系俾人笑嘅嘢哦。呢个系只不过系挂喺口边，但系我哋生活里边我哋真系做唔到嘅咁样咯。 即系你意思，我哋应由我哋做起，系咪咁嘅意思啊？ 头先阿唐水话我哋即系澳洲点样，我哋要谂下点样去谂翻呢样嘢嘛。又经过发觉呢件事嘅时候，咁我哋都睇翻时候，我哋有冇将我哋生活系即系活喺个多元文化当中咁样咯？ 我觉得其实澳洲系应该行美国嗰套咯。点解你加拿大你唔可以话 高举美国嗰套嘅，因为你好戇鳩噶嘛。如果你当年同人打，即系你阿爷同人打完仗打到嗰度，跟住话停啦，我哋唔做，我哋唔打啦，我哋要做殖民地啊咁样。跟住美国人就话，我哋独立。跟住哦，你而家话哦，唔系啊，我都要高举咩个人自由啊，嗰啲咩咩。咁你好戇居啦，系咪？如果加拿大人咁做，但系你澳洲人唔同嘛，你冇呢个包袱啦，一来。二来你而家喺亚洲呢个地方嘛，即系你真系可以做一个 melting pot， 你真系应该壮大自己去。 我觉得系啱，你觉得冇错。尤其是而家呢排 Asian Cup 添，而家见钱眼开啦，澳洲鬼。但我觉得即系点讲，我觉得系流流地嘅。 但你要搣甩嗰种文化保守主义啊， 好难。 即 系 Tony Abbott 啦，同埋 John Howard 嗰啲嘢， 好难。我同你讲好难，我即系点讲咧，都系嗰句，其实个 exposure 嘅问题，啲澳岛国心态，你明唔明啊？你加拿大始终你黐住美国噶嘛，唔系咯？你变咗美国啲嘢，点会渗？点都渗到啲过去嘅？咁我觉得相对地，佢哋系冇咁隔离啊。你澳洲你咁样个岛嚟啫嘛，你外面啲人嚟，你始终你唔同话加拿大，你美国啲人真系走去嘅。你今日可以过咗嚟，过两日走翻过去咁你其实澳洲冇啊，你澳洲一定要搭船，以前要搭船嘅，而家搭飞机啦，系咪先？啱啱先？你同埋你搭船，随时你唔同好似加拿大咁样，你行过去就得噶啦嘛，系咪先？所以其实系唔同嘅，我觉得咁。相对地系嗰个其实系保守啲嘅，而且佢哋对外来人咧，佢又唔会有敌意嘅。 喂， 但 你 要发觉 连嗰啲移民都保守啲嘅，即系移民移咗嚟咧，都好似好安乐咁样。唉，唔好嚟啦，即或者系咁样，好奇怪嘅，因为佢太 remote 咗，你真系。即系你移民，你应该譬如话，一般嚟讲，你会系反对一啲，你会支持多元文化， 隐咗型你意思啫，系咪？一嚟咗之后就隐咗型，完全见佢唔到嗰啲。 即系佢移民嚟到，佢都会支持咗一啲比较保守嘅政策啊。 我又唔觉喎，我见亲嗰啲移民，你冇发觉其实加拿大其实澳洲收移民系依几年十年廿年嘅事啫嘛。之前收啲移民收咩移民？因为嗰啲难民咯，收好多 refugees 噶嘛。以前边度有人移民澳洲嘅啫，好少。以前移民最多系加拿大、美国，系咪先？Asian 嚟讲，加拿大即澳洲其实是少，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个其实是另一可能是另一个，即另一个因素就是咩呢，就是个移民见得不够多，咁变咗所以佢相对地是保守啲嘅，我觉得。 讲古就是澳洲嗰个 multiculturalism 系流嘅， 系流嘅，应该改名叫做唔 culturalism。 冇 叫做 let them alone 我都觉得是流嘅。澳洲嘅 系流流地嘅，加拿大 唔好再呃人啦，唔好再出去呃人啦，澳洲佬。 神咧话 multiculturalism， 你搣咗支米字旗先好讲呢样嘢。咁其实 multiculturalism 系好嘢嚟嘅。譬如你而家睇翻就系话，我谂有一个重要嘅信息。咁其实而家你睇翻就系话，其实香港嘅情况，而家系中国要行一套 nationalism 啊嘛，佢要行单元文化去消灭广东话，去消灭香港文化嘛。 嗯， 即系罪不在多元文化咯，我觉得。咁同埋你睇翻欧洲伊斯兰问题都系噶，而家系啲伊斯兰人唔肯包容你嘛，唔系我包容佢，佢唔包容我，咁我点啫？系咪先？咁、嗯、即系大家要睇清楚呢样嘢咯，我谂。 我头先跟住讲啲系好 high level 嘅 multicultural 嘅嘢，或者系讲下唔同国家点样唔同国家咁，但系下次可以讲翻多少少系 focus 系 micro 啲嘅，即系延伸多落去，譬如话歧视条例呢样嘢，或者系好多即系政治自我阉割嘅行为，系其实好无聊啊咁样咯。 唔系，我觉得个延伸应该系澳洲嗰、那个建国大业啊，即系澳洲仲系一个新嘅国家。系又建国大业，澳洲仲系一个新嘅国家嘛，即系我觉得系 新过下啦， 咪仲系新100年噶嘛？你谂下而家嗰啲嗰个 national identity 仲系转紧嘅，仲系转紧。 系呢、這个系你呢个 point 几好，呢、這个系真的。同埋依期好似即系可能少少头话，但系好明显地咧，而家澳洲咪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委员来的。 嗯。 咁同埋好多时候是 host 嗰、那个譬如你见到乌克兰嗰单嘢直情是因为好像选咗做主席嘛，澳洲。即澳洲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面的主席嘛，呢一期。咁你见到呢好明显是个 澳洲政府是有心去提升香港澳洲嗰个国际地位嘅。咁你睇下譬如 Asian Cup 呢又系另一个例子啦。 咁所以我相信呢即系嚟緊澳洲可以喺呢、這个即系譬如话实行呢个 multiculturalism 里面呢去下多啲功夫嘅。咁今个礼拜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 拜。